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句话刚刚说过几分钟，林叔就有点后悔了。他站在何佑安的病房外边，跟两名保镖大眼瞪小眼。病房里头传来搬东西的动静，听上去也不止何佑安在，但房门紧闭，什么也瞧不见。守门的人也不肯去通报，林叔只好继续耗着。直到护士过来换药，敲开门，林叔才趁机喊了一声： 何小姐，我是林叔，来看你的。 你这小子，把他抬走。 哎，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，我是来看何小姐的。 两名保镖大怒，一左一右就要把林叔架起来扔出去。幸而何佑安终是听见了。 是林先生吗？请进来吧。 是我，是我。哎，给我松开。 林叔松一口气，在保镖的瞪视下飞快闪身入内。但当他进去之后，才发现房间里摆着两个大行李箱，两名佣人正在帮何佑安收拾行李。忙进忙出，一些东西还得不时请示他是扔掉还是留着。 林先生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 好多了，好多了。何小姐，你要出远门？ 是，我近期应该会离开上海了。 去哪儿啊？ 还没定，也许是香港，也许是国外，到处走走，散散心。 几天不见，何佑安有了些变化，这种变化很难三言两语说得清楚。何佑安还是那个何佑安，美貌依旧，恬静宁和。如果说从前的何佑安像一只垂在溪水上的繁花，灿烂柔弱，花落随流，无处可依，那如今的他就像溪中的石头，任凭流水从身边多少次匆匆，枕流望月，静影沉璧，从来不曾动摇过。这样的变化格外微妙，如果不是林叔前后隔了几天又尤其留意他的话，是绝对察觉不到的。换作粗心大意一点的人也不会观察得到。 为何如此突然？你的戏不是才拍了一半吗？ 你瞧我这样还能继续拍戏吗？这部戏肯定是不成了，得临时换人。程先生怕我闷，就让我到处走走，这样也好。我在上海住得够久了，是该出去看看了。 如此也好。什么时候启程？ 这两日。 这么急？你的伤势还没好全，不是需要静养吗？ 去轮船上静养也是一样的。程先生带了私人医生，有什么情况可以及时为我诊断。 但医疗器械总不如医院方便吧？ 也还好，我觉得我没什么大碍了，只要不是拍戏那样的强度，都能承受得来。 林叔终于知道何佑安的变化在何处了，他变得冷淡，眉目神情也不再生动。林叔不知道他对别人是如何，至少对自己没了从前的温柔亲近。 既然如此，临别有些话我想与何小姐说，不知方便不方便？ 嗯，你们俩先别忙着收拾了，我想吃点橘子和糖炒栗子，你们出去帮我买一买。 嗯，好的， 好的，何小姐。 带两名女佣离开，何佑安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锦囊。 林先生放心，我答应你们的酬劳必然不会食言。这是汇丰银行7708号保险柜的钥匙，五日之后你们去银行见经理，他自然会带你们去取里面的东西。 为何要五日？ 我怕来不及准备，对不住二位的辛劳，还是多两日周全一些的好。 实不相瞒，起初我查这件案子的确是为了何小姐许诺的酬劳，但后来酬劳不酬劳其实已经是次要的。 我明白，你在首映礼上救我肯定就不是为了酬劳。林先生宅心仁厚，我一直都知道，心中也十分感激。 可惜除了黄白之物，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东西能表达我的谢意了。 我想知道真相。 什么真相？ 陈友华死了。 陈友华是谁啊？ 你不知道陈友华是谁？那沈石七也死了，你知道吗？ 我知道。 谁告诉你的？ 程先生，他刚刚来过。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？ 我能说什么呢？沈先生与我的那些渊源人尽皆知，不管他生前如何，终究是人死如灯灭。我只能表示哀悼，为他祈祷，希望他九泉之下可以瞑目。 岳定堂没有急着走，他还在林叔病房里等，等林叔和何佑安交谈的结果。虽然岳定堂知道十有八九林叔会空手而归，何佑安也会二一推作五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但林叔的脑子也不算笨，怎么都应该有些收获的。岳定堂左右无事，就拿了一本外国小说在病房里看。当他刚刚看到书中摩斯坦小姐上门拜访时，林叔回来了。 快来帮我拿一下。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 去的时候林叔两手空空，什么礼物也没拿，回来的时候却大包小包满载而归。林叔将东西摆上来，有酱鸭锁骨，有麦芽糖，有橘子，还有鲜花，零零总总能堆满一小张桌子。病房里有空置的花瓶，林叔洗干净把花插上，顿时多了几分温馨。 这些都是何友安送你的？ 怎么可能，这都是我回来路上去各病房串门拿回来的。何友安隔壁病房住的是一个老太太，家境挺好，心脏有些问题，医生让她留院，老太太家人不在，就有一个佣人跟前服侍。老太太呢生病心情不好，还跟佣人起了口角，我路过听见就进去劝了两句，人家老太太见我投缘，非要跟我拉家常，这不临走时还送了两袋橘子。 你一路上吃了一袋？ 我又去那间病房隔壁，病人原本是个国军军官，气容从商，在上海做生意，风生水起，小有家产，可惜膝下无儿无女，颇为寂寞，见我拎了橘子去探病，免不了欣喜几分。加上我本来呢就是面目可喜，这三言两语下来，他就把别人送过来的大半礼物都塞给我，还给我留了联系方式，约好以后出院有空再聚。紧接着呢我又去了另一间病房，护士正好给病人打完针，刚要离开，娇滴滴的富家千金在里面哭哭啼啼，母亲跟佣人怎么哄也哄不住，结果我一去，那家小姐就止住哭声，被我哄得笑逐颜开，拉着我不松手，非要将花送给我，最后还是她母亲将她哄睡了，方才脱身。 那家小姐几岁？ 芳龄有四。 你连四岁的小丫头都不放过？ 我这叫利用个人魅力获取有用信息。你想啊，能跟何友安同一楼层住进来的必然非富即贵，我这逛了一圈肯定不会毫无收获，最重要的是跟人都混熟了，还将东西分给护士，这以后要是再住进来不就人路两熟了？ 你还想有下次 啊？一时失言，以防万一。 你与何友安谈得如何？ 没有结果，但也不算没有结果。 林叔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，将那把钥匙放在桌上。 汇丰银行7708号保险柜，何友安给我们的报酬。 除此之外呢？ 他说自己不认识陈友华，对沈时七的死讯也是刚刚得知，从头到尾所有事情与他无关。他自称受害者，除了写那张纸条提醒我们小心陈文栋之外，什么也没做。他还说他这两日就要启程离开上海，去外地散心，归期未定。 这么说还是一无所获？ 但我临走前他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他说：林先生，我从影数年，拍了不少电影，也留下不少剧照，都存放在滕四平先生那里，等我离开之后，你姐夫若有兴趣，你可以问滕老板要，我已经转告他可以全部赠送给你。 你姐夫是何友安的影迷？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，我姐姐才是他的影迷，从头到尾我没提过我姐夫。以何佑安的年纪， 按理说不可能记差。 你觉得他在暗示你什么？ 他是个洞悉人心的聪明人，这样的人往往不会在临别时说一些废话的。而且我听他意思，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回上海了，甚至如果合适，直接就在香港长居下来。何佑安还特意提醒，不管是剧照还是保险柜，等他走了再去取。 何佑安是否有什么话不方便当面说，只能留下只言片语，隐晦委婉，待林叔自行参悟。也有可能是他不堪忍受沈时期的折辱，设计杀了沈时期之后，跟程先生远走高飞，离开这片土地，从此逍遥自在，海阔天空。只是念在朋友一场，给林叔留下些线索，免得他日思夜想，走火入魔。林叔觉得自己的脑子委实不能算笨，可遇上何佑安，他总有些琢磨不透。这女人犹抱琵琶半遮面，每每觉得好像看清了她的模样，转头又模糊了。待到何佑安离开上海，沈时期和前世的死也许会随之没入尘土，无从追寻。 看来也只能等他走，再找找答案了。 我的苹果呢？ 被我吃了。昨天一袋子的苹果，怎么就剩一个？ 我昨晚饿了，下班也没吃的。白天里客人们来了也吃了不少。 大部分还都是你吃的吧？你这样还想早日出院？ 不出院也是可以的。周叔天天给我带热汤热饭过来，我觉得跟家里没区别。 你还住上瘾了？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